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龙骨焚香第七篇，凤凰眼第十二集。孟千姿这一摔几乎沉到了底，好在他也算略识水性，立马撑地翻身。眼睛看不见，但身体的自然感觉在，敏锐察觉到了那条土龙正直扑下来，于是向前急窜，以图避开。哪知窜了没两米，前探的手突然触到了一个东西，像是个圆台，痛得孟千姿紧咬后槽牙。 还好是手臂在前，而非头在前，否则当头撞上，势必头破血流。 身后水流急涌，激起巨大水花。幸好这环视地方有限，土龙身形太大，腾挪不是那么方便。他仗着身姿灵活，急避到圆台的另一侧。还真是个圆台，粗略估计大概直径在一米多，高也有一米多。先前没看见，是因为被水淹没了。 幸亏滑轮架设在棺材的破口边，要是再往中心移上那么一两米，人栽下来不是落入水中，而是正砸在这圆台上，不死也要去半条命啊。 正想着，就听见吃拉磨挫声，是那土龙一只臂爪从圆台上直扒而下，听那动静，爪尖都已经陷入石中。防水手电早掉进了水里，在水下漾开一圈模糊的晕影。借着这光，孟千姿看到，光这皮肉耷拉的前臂就差不多有他的腰粗，他真是心惊肉跳。 上去是不可能了，为今之计只有往甬道里跑，希望里头够复杂也够大，这样找个地方藏好，还能有机会等到六妈七妈的救援。 闭气太久，他实在憋不住了，仰面出水，看准那土龙方位，身子一个挠纵反向而去，想窜入最近的甬道。然而人的速度哪赶得上水生水长的土龙，才刚游拨了两下，就觉得有巨大的更深沉的暗影急窜着向他，甚至是更前方照下。孟千姿心里一惊，不得不瞬间入水，被逼得反要向着土龙窜去。果然才刚一窜开，土龙的一掌就已经拍砸下来，哼的一声，那一处的水都被砸拨开，他整个人吃不住力，被水浪带得扬了起来。眼角余光看到土龙另一掌又当头击下，不及细想，借着水涌之力转身，但还是被掌缘带到，整个人又翻入水中。水浪埋没了孟千姿，他猝不及防，猛烈呛咳，生死一瞬间，脑海里竟然滑稽似的闪过幼时场景。那时候喜欢蹲在野地里扑虫子玩，是那种很小的飞虫，惊惶的左扑右闪，却躲不过孟千姿肉乎乎小手掌的一再连击。终于啪的一声，再抬手时，掌中沾了一只被拍扁的小飞虫。何其相似，今天他也成了飞虫，在土龙的肉掌之间丧魂落魄，苦寻一线生门。暗影在起伏不定的水面上晃动着压近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上方忽然传来了杂乱而又迫切的大力堕踏声。 怪道断胎婆在流书里写，莫想青铜罩，原来人在地底，而上头的青铜罩又敲响时产生的音量是如此之大。 那土龙似有所感，起身仰头，孟千姿趁此机会猛然出水。 这里，这里， 用力一点，大家用力敲啊！ 待向甬道口扑越过去时，孟千姿听清上头传下来的声音，眼眶忽的一红，一定是珊瑚都跳到坑底的青铜盖上了，在上头用尽全力又敲又砸。他听到貔貅扯着嗓子吼，还听到陆三明大叫着。急回头看时，那土龙已经做人力状，抬高臂爪，看那情形是要扒住棺材破口，真要让他扒住了，只需要纵身一跃就可以进到坑底。珊瑚都在底下，直如饿狼和小羊同瓮，到时候得死多少人呢？孟千姿心下大急，脑子里嗡嗡的， 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，一把拔出匕首，急冲两步，踩上土龙斜立的背脊。土龙背脊是湿滑，好在全身披挂鳞甲，鳞甲是粗糙的，他就以这土龙背当攀梯，一口气提住，直往上蹬了五六步，直到看到土龙那有碗口大的水晶球般的颤巍巍眼珠，手起刀落，用尽浑身的力气插了进去。真不知道这土龙眼珠有多大多深，反正匕首是整把没进去了，自己的手都陷进去了一半，那渗人的手感几乎麻了他半边身子。然而孟千姿还没来得及缩手，土龙喉口簌簌抖动，发出让人毛骨悚然的吟声，一个猛甩头，孟千姿整个身子都甩了出去，重重撞上了墙壁，又摔坠下去。孟千姿只觉得眼前一黑，就什么都不知道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迷迷糊糊间听到有人叫他： 千姿，千姿，千姿。 声音飘渺又旷远，似是来自天际。他茫然睁开眼睛，觉得好像是躺在谁的怀里，又看到天歪地斜，一片昏暗，一个白亮的小太阳在眼前忽上忽下， 真是讨厌。 孟千姿一伸手就把那个小太阳打飞了。见孟千姿这副情形，江恋心头发急，连掌心都挂了一层汗。避开那土龙之后，他本是想着往岔道里再躲的，但又记挂着孟千姿安危，不知道他平安上去没有，于是又求水出来确认。才刚到环视，就见到水花乱溅，那土龙正在里头狂暴的又拍又打。江恋被洋洒过来的水兜了满头满脸，还没来得及细看，就听见上头青铜盖响。在抬眼看时，孟千姿已经纵上了土龙头脸处，悍然下刀了。从下刀到孟千姿被甩出去昏厥，一切发生得太快，江恋也来不及援手，只是趁着那土龙因着剧痛狂躁四处乱撞，巨尾乱甩的那几秒钟，求到了孟千姿身边，带着他迅速游进了甬道。而刚进甬道不久，那土龙就跟过来了，气势汹汹，横冲直撞。江恋不敢有丝毫耽搁，知道土龙身形太大，擅长猛进而不便拐弯，于是尽捡迷宫的岔道走，不断进岔道，总之是尽量避免走直线。也不知道在这迷宫内曲曲绕绕了多久，土龙的沉闷的怒吟声终于听不见了，而江恋也彻底不知道自己把自己带到了哪儿。直到这个时候，他才发现这迷宫的底面不是平的，而是高高低低，有时水深奇薄，有时并无积水。迷宫一般都是二维平面的，搞不好这是个三维立体的。谨慎起见，他又往里绕了一阵，在一条窄的没有积水的小夹道里停了下来，静听了好一阵，确定周围死一般的安静，没有什么活物潜在身侧，这才压低声音尝试着去叫醒孟千姿。孟千姿一睁眼，目光涣散，神情懵懂，江恋就知道他还不清醒，于是拧亮手电，本想让孟千姿眼珠子跟着光源动慢慢回神的，哪知孟千姿手一抬就把手电给打落了。江恋没办法，一手搂着他，另一手去捡那咕噜滚落的手电。 上官被他咬死了吗？ 江恋一愣，顿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他将手电斜支在一旁打量。 没有，他没爬上去。 其实江恋也不是很确定，那土龙先是没爬上去，谁知道后来有没有呢？这地下迷宫幽深安静，恍如另一个世界，上头发生了什么他实在不敢说。 哦，我撞到头了吗？ 孟千姿身体似是松软下来，眼睛直盯住那道细细的手电光。江恋觉得应该没有，他伸手在孟千姿后脑轻轻抚过一遍。 好了，没有没有没有起泡。 你不懂，脑子的事儿很难说，也许里头已经有血块了，过两天我就要死了。 江恋哭笑不得，听到孟千姿说话还挺有逻辑的，略略放了点心。 不会的，睡一觉就好了。 死了以后就要受苦小蒙山了，小蒙山太慌了，得给我多种点花啊。 这是在安排后事吗？还挺淡定的。 江恋不知道该怎么答，只能含糊地应一声。 嗯。 你跟心思讲，我最喜欢戴的那三套首饰要给我陪葬，不给下一人，我要了。 连首饰都惦记着。 江恋忽然很想听听孟千姿会不会提到自己，但是孟千姿思绪很乱，一会儿说这一会儿说那，上一句说山贵斋该装修了，下一句又说山户太疏于训练，然后没头没脑的一下子就提到他了。 江恋这个人长得挺帅的。 江恋觉得自己应该谦虚点，听到夸奖要不动声色，但反正四下没人，他还是忍不住笑了。 原来在他眼里我还是挺帅的， 但脑子不行。 江恋的笑瞬间就垮了，孟千姿还试图求得他的共鸣。 是吧？ 我看他还行吧。 不不不不，我都让他别下了，他还是要下。脑子呢？就拿这么长的刀。 说着比划了一个寸长的距离， 就要去斗土龙。救人不是凭运气的，是靠实力的，对不对？我都说了不行，就是不听。结果呢？是不是被吃了？ 啊！我出生警示之后，土龙玄气出现，在他混乱而又混沌的意识里，以为我被土龙吃了，并且认为自己要死。 结果呢？是不是被吃了？ 说到这儿，又呆呆盯住那道细细的光柱。江恋就这么亲眼看着，看着孟千姿眼眶渐渐泛红，眸底慢慢照上水亮。只突然间，孟千姿没有忍住，那眼泪就下来了。孟千姿伸手揪住江恋衣襟，将脸深埋向他怀里，难过到肩膀一抽一耸的。江恋听到他说， 我都说了别去，要等装备，不是不救人，不能用命换命，就是不听，一口吃也不知道咬没咬到，疼不疼，都不听我的话，烦死人了，这么难管，这叫人怎么管。 说到后来渐渐没了声音，江恋低头看时原来又睡着了。江恋看了他一会儿，拿手背帮他擦掉脸上的泪痕，按灭了手电，倚住墙壁想了想，又不放心似的拿手去轻抚他的后脑，寸寸摩挲。 应该没有大碍，这种被生生摔晕的人还是别硬叫醒了，等他休息够了就好了，就好了。 侧耳去听，周遭还是没动静，之前的原以为是来自神棍的零落的敲打声也没了，又或许是一通慌不择路奔逃之后离得太远了吧。江恋不敢睡，总得有人守夜，省得一睁眼就看到那条土龙。听说畜生的报复心比人要重多了，土龙在孟千姿手上吃了亏，估计不会这么善罢甘休。孟千姿虽说重创了土龙一只眼，但说实在的，江恋不觉得会对他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损伤。这种长期生活在黑暗地底的生物，视力应该早就退化了，本来就是个睁眼瞎，有眼没眼都一个样。他搂住孟千姿，听着孟千姿安静而又匀长的呼吸，另一只手轻轻绕卷他的头发，在指腹间 根根搓磨。思绪又回到了初下关时段文熙的那篇流书。 段太婆的那次挖掘似乎没有遇到什么凶险，甚至没有遇到土龙，因为如果真的照面，势必会是一场恶战，那他的流书里面就会提到力战土龙，而不是什么莫想青铜罩，想则土龙至。而且他连这个设置的用心都说得很清楚，什么三三不尽，六六无穷，九灵族人以隐晦怨气压凤凰灵之锐光。也就是说，段太婆拿到了下凤凰眼的正确指引，也顺利拿走了凤凰灵。这指引只可能来自阎罗，或者说追根溯源来自邝家。看来之前的猜测没错，阎罗当初抢到的除了邝家的箱子，也许还有什么秘本地图，里面提到了镇龙山的龙骨残片和凤凰山的凤凰灵，只有先拿到这两样东西，才能在昆仑山找到麒麟经。但是没理由把这样的大秘密无私分享给山鬼啊。阎罗拉段太婆下水，一定有必须要借助他的地方，是什么呢？那年头信仰和理想为先，山鬼的人力和钱都不大吃得开。对了，千姿曾经说过，在他之前山鬼王座空悬了32年。千姿应该是九几年生人，空悬32年，也就是说从60年代开始山鬼无王座。那么70年代时，不管是在资历阅历还是能力上，段太婆都是当之无愧的山鬼敌人。阎罗前往昆仑山寻找麒麟经，一定有什么关卡是必须山鬼出面才能破解的，这才迫切的热情的邀段文熙同行，也许还嘱咐了他不要把秘密向第三人透露，所以哪怕是亲如养女的大娘娘高惊鸿也不明就里，只知道段太婆是要找什么龙骨，看什么来生。得麒麟者成神，得长生，成神得长生，长生是可以理解的，毕竟阎罗生阎罗嘛，生出一个彻头彻尾的自己又活一世，当然是如假包换的长生。但是成神，就阎罗那样有半点神的样子吗？ 江炼一笑置之，可说来也怪，这个念头一经触及挥之不去。什么是神呢？通常来说，一是要活得久，凡人寿数有限，神灵却能享千百载，其次是得有普通人不具备的本领，或者说远远高出普通人的水平。哪怕是现代社会，行业翘楚领域精英还经常被人称为大神呢。上古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为低下，先民们生活得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一场天灾，一次感冒，一只凶兽，乃至一个处理不当的小伤口都能要人的命。你只能遮风挡雨，他却能呼风唤雨，你遇到凶兽只能瑟瑟发抖，他却能扶之动之，你下水只会淹死，他却能如履平地，你只道一死万事休，他却能听到逝去者的声音。在先民眼里，这些人自然可以称之为神了。可话又说回来，呼风唤雨如果只是窥知了自然规律呢？浮动山兽如果只是打破了不同维度之间的壁垒可以沟通呢？在水下自由来去如果只是掌握了与水同脉同息的能力呢？听到逝去者的声音，如果只是借助了更高级的工具呢？ 何谓为神？只不过先人一步，高人几分。在那个年代，却人神有别，泾渭分明。但又是什么能让这些神先人一步，高人几分呢？ 不就是长长久久的生命和时间吗？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